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230集，求助西北分局。龙身的性子偏淡，却也比任何人还要坦荡，绝不热衷于人类那种吊胃口或欲拒还迎的行为。但冬至的内心是崩溃的，他想说自己没想要，或者自己不需要，但这样的回答好像又非常奇怪，更显得欲盖弥彰。于是白皙面皮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的涨红，他望住对方，想为自己辩解，又有些啼笑皆非，忍得很辛苦。虽然他们之间心灵相通的程度还不够，龙山误会了他的反应，忽然笑了一下。 其实你想要也不用非得身体上的接触。 冬至还没明白对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见龙山伸手点住了他的眉心，一股热流旋即从冬至的眉心之间涌入。 闭上眼。 冬至不明所以，仍旧听话照做。周身巨暗，却又骤然一亮。冬至发现自己身处空茫天地，又似在飘渺的宇宙之间，四处微风荡漾，温暖如春，却像雾里看花一般朦胧不清，只觉一股慵懒从骨子里面冒出来，刚睡醒那般，忍不住想伸个懒腰，却感觉自己无法动弹，立于孤若花枝之上，一动就摇摇欲坠。 我好像成了一朵花，含苞待放，还是枝头上的花骨朵。 这个念头模模糊糊地在心头升起，周身微热，仿佛在温泉里泡久了，越发懒洋洋的。娇嫩的花瓣被手指轻轻地挠动，敏感的瞬间传递至神经，令人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宛若春天里破土而出，在阳光的亲吻下慢慢舒展，在柔风的抚弄下轻轻摇曳。他无法拒绝这种快感，哪怕那只手的动作逐渐加快，花苞被一半一半往外掰开。渐渐的，被裹在花苞内的花蕊也暴露在空气中。泼天大雨突如其来，将整朵花苞打湿，沉甸甸的水分几乎压折了花枝，却也给了强行催开的花朵充足的水分。轻微的痛楚涌上感知，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心满意足的站立感。雨势渐小，雨声渐停，温暖的阳光复又出现，将花瓣上的水分蒸干，唯独被盛在花苞里的雨水还在颤巍巍流着，温热起来，饱腹般的甘美与恬静潮水般漫过来，逐渐将所有的意识淹没。冬至睁开眼，发现自己衣物整齐躺在床上，只是面色潮红，胸膛剧烈起伏不定，像是刚经历过一场无法言喻的奇妙旅程，却比跑上8000米还累，身体处于一种虚脱而慵懒的微妙状态之中。 这是 神交。 神交没有身体上的接触，而是意识形态的水乳交融，却能达到比身体更强烈的精神快感。冬至以前曾在小说里见过，那个时候他还以为只是小说家的幻想杜撰罢了，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亲身体会到这种滋味。用欲仙欲死可能还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如果非要用一个词，冬至能想到的只有销魂蚀骨。他失神地望着天花板，甚至也无余力去看龙身一眼，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被龙身擦掉，但随之涌上心头的却是 密密麻麻的羞耻之情，他脸色发红，恨不得把整个人都埋进被子里去。龙深看着他露在被子外头的毛茸茸的脑袋， 神交虽然快感比身体接触强烈，但毕竟损耗精神，也不能经常做。你想要的话，一周最多一次。 我是那种人吗？ 冬至再也忍不住，整个人从被子里冒出来，发出强烈抗议，通红的脸也不知道是恼羞成怒，还是在被子里闷久了。当然，在他看见龙深意味深长的眼神时，就知道对方在逗他玩了。冬至头一回知道，他师父也是有幽默感的。美好的光阴总是一闪而逝，即将面对的局面却又未知且险峻。两天之后，他们从酒店退订，直接飞往西北那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西北分局也许是冬至见过的所有分局和办事处里办公场所最正规的一处了，因为它就坐落在市区的某研究所旁边的独栋小楼，外头跟研究所挂同一块招牌，只有进了小楼里面才能看见墙上一块小小的名牌，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管理局西北分局。而分局的车局长也与冬至想象中的白发苍苍的老者截然不同，对方约莫四五十岁的年纪，头发往后梳，一身中山装，戴着金边眼镜，看上去更像一个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而不是修行者。面对这位年纪几乎可以与这个民族文明媲美的分局局长，冬至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跟在龙身的后面恭恭敬敬的行礼问好。车白和蔼可亲，未言先笑，眼角便有了细细的纹路。他早从龙身那里得知来龙去脉，也不多耽误功夫，就问冬至感觉如何。 昨天刚吐了一回血，今天尚未发作，感觉还好，就是容易累，手脚发软。 车白为他把了脉，沉吟片刻，微微蹙眉。 这不是简单的降头，恐怕天魔还通过降头术下了某种禁制，所以难解。 冬至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说法，但龙身的表情并不意外，显然早就知道了。 是，所以才只能求助车老您。 如果放在十年前，我还有把握，现在我寿命将近，就怕有心无力啊。行，我先试试吧。 龙深神色一凛， 我们可以另想办法。 无妨，寿命天定，非人力能挽，这跟帮不帮你们没有关系。来，冬至，你坐下，像平时调息练功那样，闭上眼睛放松就行。 冬至一言，在沙发上盘腿合目，像往常那样练习再熟悉不过的吐纳功夫，很快忘记了身旁的龙身和车白。这时车白拿出了一个小瓶子，打开木塞放在冬至的鼻下，瓶口依稀有青烟袅袅升起，很快溜入了冬至的鼻腔之内。他的神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睁开眼。 冬至慢慢睁眼，眼前是茂密的几乎遮天蔽日的丛林，头顶阳光猛烈，但泥土散发着潮湿的气味，也许不久前刚刚下过一场雨。这些植物也很有特点，让人一看就能想到热带地区。 往前走。 车白的声音响起，但冬至左右四顾都没有看见人，他定了定神继续往前走。他意识到此刻的自己并非一个实体，更像是穿过时间与空间的幽灵。草木枝叶任凭他一往无前，依旧在阳光下沙沙响动，为泥土撑起一方庇荫。 往前走出这片杂乱无章的丛林，能看见一条小路，路是乡村里最简陋的土路，更像被人为千百遍踩踏出来的，泥泞且难行。不过冬至没有太深的感受，毕竟他现在已经没有实体了。再向前，视野开阔一些，就可以看见远处村落炊烟，还有近处一座突兀而显眼的寨子。寨子立在水边，与那些村落正好一水之隔，但水那边的村民连在河边打水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冬至恍恍惚惚看了几眼，又将视线放在眼前的宅子上，顺着自己的心意飘入屋子。光线骤暗，皮肤黝黑的年轻人跪在一个中年人面前聆听教诲，他们交流用的是本地语言，冬至自然听不明白。他转而打量起周围的陈设，这里有着一切可以称之为诡异的东西，墙上挂着大小不一的骷髅和动物头骨，贴着乱七八糟的符纸，画着跟符文差不多的鬼画符。冬至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那压根儿就不是中华一脉的符箓，自己完全看不懂。桌上盛着五颜六色羽毛剑士的剑筒，还有角落边一排排的瓮，一眼扫过去有三四排，每排起码有十来个，高矮胖瘦什么都有。虽然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但莫名就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